高兴的。 你也老多了。 是。 何老师。 西南，长这么高了。 哎，你还认识我吗？ 你也来了。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哎，什么呀？ 小又二年级了。 这谁呀？ 这不是我吗？ 哎呦，我 这不是我吗？像那傻样。 谁呀？许林呐。 啊，是那小子。 西南，你在哪？ 啊，剃光头的那个。 同学们，咱们开会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